死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笔墨玄机里再谈是非曲直。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唐朝盛世的两位穷宰相，咱们头一位介绍的是姚崇。之所以先说他，是因为他在功绩方面确实有不少贡献，被人们称之为大唐四大贤相之一啊。其他三位呢，分别是房玄龄、杜如晦和昨天咱们也提到的宋璟。要说这姚崇也是一生坎坷，别看能力超群，可是往往越有才能的人就越容易被人当成绊脚石，所以他的宰相生涯是三起三落，直到唐玄宗继位，这姚崇才又一次重登了宰相的官职。他们在物质上是中国少有的穷宰相，他们在精神上是无可争议的富相国，正所谓太平天子易坐，太平宰相难当。他们为官一世，清正廉明，刚直不阿。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唐朝盛世的两位穷宰相，下集。很多史书上都写到唐玄宗走马任姚崇，其实说的就是唐玄宗在一次打猎的时候任命了姚崇为宰相这么一故事。话说先天二年，唐玄宗到新丰，也就是现如今陕西临潼一带讲武。什么叫讲武呢？有点类似于咱们现在说的这个军事检阅。按照传统，皇上出巡可不是小事儿，方圆300里内所有的州郡长官必须都得到行在，也就是到皇上临时停留的地方去朝见。当时姚崇担任同州，也就是现在陕西大荔县的刺史，本不想掺和这事儿，可据说唐玄宗悄悄让人给他送了一封密诏，看来这姚崇是非去不可了。您可能得问了，这唐玄宗干什么要偷偷的给姚崇捎信儿呢？一代皇上怎么和姚崇关系这么微妙呢？其实啊，这俩人早就认识。早先这姚崇还没当上宰相的时候，在相王府当过差。相王就是后来的睿宗啊。您说他儿子，这姚崇能不认识吗？昨天咱们也说了，睿宗的妹妹太平公主想学他的母亲，打算当个皇上，就预谋啊废了太子李隆基。姚崇一看苗头不对，就和睿宗建议把太平公主给软禁起来。只不过人家公主是没被软禁，反倒是这个姚崇啊让人给弄下台了。 唐玄宗知道姚崇有本事，所以这次密召他过来，就是想听听他的建议。就看姚崇到的时候，唐玄宗正在打猎呢。一听说姚崇来了，唐玄宗赶紧问姚崇啊，你会不会打猎呀？回皇上，下官从小就会，打从20岁开始就经常以打猎作乐，所以说您别看我岁数大了，可是这本事我是一点没放下。唐玄宗一听这话，当时来兴致了，好啊，那你也陪朕玩玩，可别说我欺负你岁数大。这个时候就看整个猎场里就属姚崇的骑术好，要快即快，要慢即慢，处处都让唐玄宗觉得满意。一通打猎过后，唐玄宗便开始了他的正题，询问起姚崇的意见。只见姚崇是侃侃而谈，处处都说在点子上了。也正是这次对话，让姚崇在历史上都留下了不可轻视的一笔。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87.6。 唐玄宗看姚崇哪儿都满意，于是张口便说：“你呀，应该回来做我的宰相才对呀。”姚崇一听，让我回去当宰相？你们一家子全都看中我的才能，可是到最后，我还是好几次被贬下来。不过，为国效力，那是我的职责。看来你这么看重我，我呀，就先试探一下你的诚意。回皇上，臣不是不想做您的宰相，只不过我有10点意见要上奏，如果您能考虑接受的话，我就给您做宰相，如果您觉得做不到，那您还是把我放回去，我做我的刺史。这番话一说，唐玄宗可就来精神了，好啊，你不妨直言，让我也听听。下官这第一条建议就是，自从您当上皇上以来，朝廷以严刑峻法治理天下，我想恳求皇上能否改成仁义先行。这建议之二就是，青海边境已经没有了外族骚扰，您能否不再贪图边疆军功发动战事。这其三嘛，如果您的宠臣犯了法，您能否不顾及到个人关系而严加惩治。其四，您是否能够不让宦官参政。其五，您能否除了租赋以外做到廉洁，不收大臣公卿之礼。其六，您能否不任命亲属担任公职。其七，前朝皇帝玩弄大臣，有损于君臣之间相互损敬的常理，您能否对臣下以礼相待。其八，前朝大臣直言进谏者，有的就丢了性命啊，从而忠臣都感到灰心，您能否做到凡是做臣子的都可以犯言直谏，无所忌讳。其九，能否停止建造寺院道观。这最后一条就是，您能否接受汉朝王莽乱天下的经验教训，而禁止外戚内宠专权。姚崇话音一落，全场都鸦雀无声，唐玄宗都快能听见自己喘气的声音了。姚崇这10条建议，区区200-300字，却都是针对他所经历的武则天、唐中宗和唐睿宗当政以来的政治弊端而提出来的，言简意赅，字字珠玑。唐玄宗实在是没想到啊，这姚崇能说出这般话。其他大臣包括姚崇都在等着唐玄宗的回答。面对这10条一针见血的意见，唐玄宗能否接受？过了半天，这唐玄宗的情绪也恢复了平静，就听他只说了4个字： 声音不大，却完全能够感觉得出来唐玄宗的用心，朕能行之。姚崇那十条建议唐玄宗完全接受了。不光如此，打完猎的第二天还任命了姚崇为当朝宰相。开元四年，山东一带闹蝗灾，满天飞蝗虫，黑压压的一片，老百姓都不敢出门了。那个年月呀，百姓都迷信，一看闹蝗灾了，都说这是老天爷在惩罚呢，不能杀，得赶紧祭拜焚香，这样老天爷才能宽恕咱们。于是大家是眼睁睁地看着蝗虫糟蹋粮食啊。姚崇一看这可不行啊，他知道其实不光是老百姓，就连唐玄宗也一样，也觉得这是天灾，是由于德政不修所导致的。于是他翻遍了书籍，找证据，给皇上写了一封奏折。这封奏折里引经据典来证明这蝗虫其实就是一个自然灾害，没什么不能杀的。除此之外，他还列举了消灭蝗虫的方法，这才说服了唐玄宗安排手下官员指挥老百姓焚烧蝗虫。在这之后的几年，全国各地又闹了好几次蝗灾，每次都是姚崇出面寻求皇上帮助，让手下官员配合他一起渡过难关。其实这种蝗灾要是放在现在，根本就不会有人用封建迷信的思想去考虑这事儿。只不过1000多年前的唐朝，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赞同他这做法的，甚至还有人提出啊，姚崇这是跟老天爷对抗的，日后肯定会招致更大的祸端。可姚崇呢，不光是一个政治家，还是一个实干家，在他眼里，封建思想不能左右他的手脚，只要是危害全国发展的事情，哪怕只是他一个人的力量，那也要进行到底。他的这种信念不得不让后人佩服啊。姚崇在这次捕蝗事件当中，虽然最后取得了胜利，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一向器重他的唐玄宗对于他的为人开始起了疑心。捕蝗事件过去没多久，姚崇的一个下属犯了法，刚巧赶上京师大赦。姚崇原本想着这下属命还挺好，可谁成想全国的犯人都赦免了罪行，唯独他的这位下属成例外了，该治罪治罪，该判刑判刑。机警的姚崇当时就意识到不对，皇上之所以这么干，他的目的其实不在这犯人身上，而是在我身上，如果他不是我的属下，想必呀、也能赦免回家了。游走官场这么多年，姚崇怎么会看不明白这点道理呢？他清楚皇上都有疑心病，我就是再有才能再有见地，这日子一久，皇上也会担心呢。无论是谁当皇上，都希望手下有贤臣可以帮助他，但是这个人一旦让他认为能力超群胜过自己的时候，那对他来讲可就是一种威胁了。但凡这个人要是有什么非分之想，肯定会影响到皇权。既然这样，我看我也没有什么必要继续留下来了。主意一定，姚崇就来到了唐玄宗的面前，辞去了宰相职务，还推荐了宋璟代替他来担当宰相。要说唐玄宗真没这想法吗？其实也不是，但是当时他看到姚崇辞职的时候，也意识到朝中未必会有人能超过他的能力。其实就算姚崇辞官回家，唐玄宗只要遇到困难，照样会把他叫回来。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阿龙和您话说天下。开元五年，唐玄宗决定去东都洛阳，可刚一到地儿，这巧事就来了。唐玄宗前脚刚到这东都的太庙，后脚就塌了。太庙塌了，这可不是小事儿。那个年月， 再赶上大伙全都封建迷信，吓得老百姓都不敢出门了。唐玄宗心里也虚，赶紧把朝中一些大臣叫到身边，你们说怎么我刚一来这太庙就塌了，不会是有什么不祥的征兆吧。当时啊，正好赶上太上皇死了不到一年，按理说这唐玄宗三年的服丧期没满，不应该出行。于是几位大臣全都神秘兮兮地说，皇上您服丧未满三年，这回又巡行洛阳，恐怕是上天的告诫呀，告诫皇上应当遵循礼数，您呐还是回去吧。有了早先蝗灾的事件，其实唐玄宗即便心里再犯嘀咕，他也觉得这事儿啊没有想象中那么神秘。于是他这脑子又把姚崇给想起来了，当时就让人把姚崇从家里叫过来。姚崇了解情况之后，又是那副不慌不忙的样子，回皇上，这太庙本是隋朝时期建造的，唐朝只是利用了隋朝的旧殿，这么长的时间年久失修，这坍塌下来也是正常的，只是巧了和您巡行的日期赶在一块儿了，没什么大不了的，皇上您别担心，不是什么上天怪罪。姚崇临走还是不忘了那个老毛病，给唐玄宗提了个重新建造太庙的建议，这才算完事儿。开元九年，姚崇以72岁高龄去世。别看他三朝担任宰相，可是家里穷的，连在京城买套房的钱都没有。早先上班的时候，他们全家只能住在离这朝堂很远的郊外。由于姚崇平日里工作经常到深夜回不了家，就到朝堂旁边的寺院里边借宿。这事儿啊，让唐玄宗得知以后就特批让姚崇把家搬到四方馆。这四方馆里头存放着大量的国家机密文件，姚崇想来想去怎么都觉得不合适，就一直没搬进去，仍然在寺院里边过着借宿的生活。和姚崇比起来，另外一位宰相更穷，他就是一直担任着姚崇助手的卢怀慎。卢怀慎是华州人，武则天执政的时候啊就在朝为官，直到开元元年这才当上了宰相。卢怀慎和姚崇是工作伙伴，都是当朝的宰相，可是卢怀慎呢却一直认为自己无论是魄力还是工作能力都没有姚崇强，所以他一直扮演的角色就是姚崇的副手，任何事情都听从姚崇的安排，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配合姚崇的工作。不过虽然卢怀慎心胸宽大毫无怨言，可是这种工作分配方式在外人眼里头成了笑柄了，好多人私底下就议论，你们看看同是当朝宰相，可姚崇啊就是个旧时宰相，而卢怀慎呢就是一个半时宰相，他的工作没别的，就是陪在姚崇身边陪吃陪喝呗。对于这种风言风语，卢怀慎不在乎，他知道只有自己全力配合好姚崇的工作，这样才能达到众臣群策群力团结一致的为国家效力。打从入朝为官的第一天起，卢怀慎就告诫自己一定要廉洁守法，不能仗着权势给自己捞好处。所以做官这么多年了，卢怀慎的家里啊一直就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有一回卢怀慎生病了，朝中的另外两个名相宋璟和卢从愿来家里看望他，一进门俩人全傻了，只见房间不大，只有一张快要塌了的床，这床上没有被窝褥子，只有一张薄的能透亮的草席子，大门口也没个遮挡的帘子，这哪是像一个宰相的家呀。仨人一边说一边聊，正到兴头上，突然屋外边下起雨来了，就看卢怀慎赶紧起身把席子撤出来，就挡在了二位大人头上，怕屋里漏雨给人家淋着啊。 当时这宋璟和卢从愿这心里头一阵阵的不是滋味啊。眼看到了饭点了，卢怀慎还强烈要求让二位留下来一块用餐，特意吩咐家人呢做点好吃的招待一下。可等这饭菜一上桌，俩人愣住了，统共是两碗蒸豆子，外带两小碗青菜。卢怀慎知道自己这回病得很重，所以临别的时候呢，一个劲儿的就拉着宋璟和卢从愿的手，不停地嘱咐，让他们一定要监督皇上，千万不能任用小人，以免天下不得大治啊。俩人走了没多久，卢怀慎就病死了。姚崇和卢怀慎这两个穷宰相，好像和那个富庶的时代显得格格不入。其实并不是他们不能改善自己的生活，而是他们坚持自己的信仰。姚崇作为三朝老臣、宰相之首，国家政策都是由他制定和实施，只要他稍微有点动作，就能让自己家财万贯。至于卢怀慎，担任过官员考核任免的礼部尚书，还替唐玄宗去洛阳选拔干部，这可都是肥差呀。但是他们知道，处高位而不能自傲，临大利而不能贪腐的道理。这两个人真是做到了赤裸裸的来又赤裸裸的去，真得说他们在物质上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穷宰相，但在精神上却是无可争议的富相。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无论是宫里的还是民间的，只要您感兴趣的、有意思的，尽在话说天下。每晚阿龙在这等着您。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87.6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 抓着天使的翅膀，飞越所有战乱的地方，我们相识相知相惜，享受这一场有你认真的陪伴，笑容更灿烂。你想打造一个小城堡，只为有些快乐的希望，相信从这里开始，携手走向四面八方，有你在我的身旁，这世界不会孤单。我可以疯狂大胆地飞行，寻找生命的奇迹，我可以用心拥抱让你的呼吸，我可以追逐青春的梦想，不管多远的距离，和世界做邻居，我可以

1039俱乐部，带您自驾壮